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所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留给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思雨老师好。大家好。 有一位哈这个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我呢恋爱了2次了，现在这段时间没有谈恋爱，我听你们的节目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女生为啥有一个很奇怪的思维，就是女生觉得你要爱我就应该知道我要什么，我想什么。他说我听你们节目里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呢我身边有2个关系不错的女生同学，有的时候他们跟我聊天，他们问我她男朋友的事情，诶，我发现这2个女生也都有这样的思维，他们会觉得你爱我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男生愚钝啊，哪可能都知道爱你你就要什么，你就想要什么呢？我觉得大多数男生都不大清楚女生想要什么，所以啊，恋爱有的时候是挺累的。你们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女生会这么想吗？女生这么想的时候，男生应该怎么破呢？ 为什么女生愿意找成熟男性啊？因为他可能是在傻小的阶段，然后经历过这些不解困惑，但是很快就破译了这个女人的密码。其实女人要的并不多，她们无非是要你很在乎她，很喜欢她，很爱她这样的表现和证据而已。所以很多男生觉得，哎呀，天哪，女生在想什么呀？如果你给她足够的爱、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这种喜欢的证据的话，她不会去要求你去怎么样。她凡是要求的时候，是一定是你忽略她，一定是你没有去用你的行动和你的这样的话语和你的所有的表现，让她感觉到你爱的这个存在。所以说，女人呢，你说女人作啊，那是因为男生爱的不够啊。所以说。多用点心啊，多用点心。其实我觉得女人想什么很难吗？就是要求什么很难吗？你在每天对她很关心，然后在每个细节上注意她的一些喜好，然后对她呵护就好了呀。我觉得这很简单啊。但而且就是为什么女人会要这些证据呢？是因为大部分女人对爱的这个要求度还是很高的。她不是说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了，我要感受到爱。我要体会到爱，我要真正的纯粹的情感，这个对女人来讲很重要。如果这个情感让她感受不到，那她就会去 啊，所谓的男生会觉得这么找茬或者怎么样，他会因为他需要寻找爱的证据，说服自己这个爱是真实的、真诚的和浓厚的。 嗯，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我这儿要替男生说一下。女生有一些女生就是觉得你爱我，你就应该知道我想什么。 嗯， 你爱我，你就应该知道我今天不想吃西餐，我今天想吃的是川菜。因为上周我曾经跟你提过，哎呀，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不是很好啊，其实吃辣的可以刺激一下胃口，那你就应该知道我要去吃川菜，对吧？这个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又把我带到了西餐厅哈。女生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女生的这个作啊，以为就是男生要懂得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男生要能够细心体会到自己所有想要的需求的，此时这个男生的这个表现如果到位的话就是男生爱我，如果不到位的话就是男生不爱我。那刚才那个男生人家讲了一句男生愚钝哈，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男生不爱你，是男生的思维和女生的思维不一样，他跟不上你，就是你的那个暗示男生是不知道的。 嗯， 尽管男生也特别愿意使出吃奶的劲儿来理解你、了解你，怎么样能够让你开心，但是他也不可能完全去了解你的。 嗯， 我记得，曾经也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哈。 嗯，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男生，他第一次到这个女孩子家里面去， 嗯， 然后他就会发现，哎，这个女孩子这个餐桌上哈。有一盘西兰花，妈妈给做的西兰花。 嗯， 然后呢，那个他妈妈哈，就是这个女生的妈妈，就对这个女孩子说：“说吃啊。”嗯，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这个把差不多这一盘西兰花三分之一都吃掉了，你知道吧？ 嗯， 然后男生就觉得哦，这个女生那么爱吃西兰花哈，男生还以为自己细心观察了。后来以后在点餐的时候， 老点这个西兰花， 这个男生就经常点这个西兰花。 嗯， 然后他就会发现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不动的哈。 嗯， 后来他就问他说：“哎，你不是爱吃西兰花吗？” 嗯， 这女生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爱吃西兰花了？” 嗯， 然后这个男生说：“我在你们家的时候看到你妈妈做的那盘西兰花，你不是把三分之一都吃了吗？”他说：“那是从小我妈就告诉我必须要吃西兰花， 哦， 是因为最有营养的蔬菜之一。 嗯嗯嗯” 他说：“其实我特别讨厌吃西兰花，但是我一直都是就是为了让我就是从小吃这道菜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已经成习惯了。 嗯嗯， 我在外面是能不吃就不吃，能不点就不点的。”啊，这个男孩子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哈，所以。事实上有的时候你不说的时候， 嗯， 我们甚至观察到的都未见得 是 真相。 没有，但是有一点啊，嗯，但是有一点是这样，就是这个男生是去观察然后细心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到位。 嗯， 和这个根本就没有注意他爱吃什么，这是两个概念啊。 嗯嗯嗯， 这比如说我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男的傻傻的去注意到了我喜欢，就以为我喜欢吃，我可能会觉得啊，哦，我不喜欢，但是我心里会有个感动。 嗯， 但如果说哎，这个男生跟我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了，居然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居然不知道我讨厌吃什么，这样我会觉得他不够在乎我。这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代表大部分女生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可能会觉得对男生有一个这样的一些要求呵护、求关爱这样的一种心态啊。 嗯嗯，对，这是大多数女生的心态。但是我们也挺想，我也挺想和女生们来说的哈。 嗯， 这个有些人天生他懂得呵护别人， 嗯， 他细心体贴， 嗯， 他是那种情商比较高的男生。 对， 嗯，但是有一些男生呢，他真的就不是那种男生，他可能是一个事业型的人。 嗯 嗯，他可能呢，他是一个这个关注不到细节的人， 嗯， 他可能这个关注到的是大局， 嗯， 大概念，就我们俩在一起往前走，可能是这样的。嗯，所以女孩子，你也要想明白，在你的爱情当中，你究竟想要的什么？ 嗯， 你如果说我就想要一个那种呵护我甜心般的那样的一个男朋友。 嗯， 那么你去找那种情商高、会呵护你、懂得在你身边捧着你、宠着你的男生好了。 但这种男生也会很多女生喜欢， 对， 他的危险度也很高， 是吧？有一些女生，你如果是觉得，我想要一个对我不错的男生，但是我可以， 嗯， 我更觉得志同道合很重要哈。 嗯， 即便他有的时候要忙他的事业，我也能理解，就是两个人的成熟度都还蛮匹配的。 嗯， 就是那个男生也是一个可能忙事情，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甜言蜜语呵护到位，但是并不等于他不爱你 啊。是，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方式很多很多。 嗯， 我们不能以一个方式来定，我们不能说、嗯、他爱我，他就知道我要想什么，这就等于爱我。 嗯， 这个想法， 如果他知道你想什么，也未必是爱你，有可能情场高手。 哎，对。你说的对， 所以有多么诱惑就有多么危险啊、嗯，有多么好就有多么可怕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能女生可以讲的，因为很多女孩被骗，就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花言巧语、特别和哄自己开心的人，她心甘情愿的就觉得啊，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后来发现这人是个骗子，这有可能的啊。嗯，但是呢，如果是能够找一个呵护自己的，那所有的女人心里都有一个公主梦，都希望就对方把自己当小公主看待， 对、 都会有这样一个梦。嗯，但至于说，只刚刚那个，因为我们是解决男生的问题嘛，说到底女生怎么想的啊？ 嗯， 女生就是这么一点想法，这么小心机，有点。但是你说，如果一个女孩她对你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懂事儿，特别也不需要你这样，不需要你那样的话，有可能也不喜欢你啊，喜欢度不够。 哎。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是 如果一个男生一个女孩子根本觉得无所谓， 憨是大体，非常善解人意，非常体谅你啊，你不用来看我，你加班吧，有可能他是真的是去跟别人去约会了，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对对， 所以恋爱当中啊，其实男生多付出一点，多细心一点，多体会一点、嗯、这也是在恋爱当中我们让我们成长的一个表现、 嗯、是的， 是吧？所以往往经历过一次恋爱、嗯、或者经历过了几 次恋 爱， 对， 你就会觉得哦，你越来越懂女孩子、嗯、你也越来越愿意这个知道这个女孩子心里想什么，也愿意为她所想去做一点什么、嗯、这样的话你的恋爱的 这是责任感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吧，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朋友，我愿意去呵护我的女朋友，我愿意对她好，因为她是我的，是吧？我的人生伴侣或者我的最爱的人，那我最爱的人，我对她好一点又怎么，又吃什么亏了呢？是吧？她会回，如果你对她足够好，然后对方又很爱你的话，她会回报你足够的这样的柔情。 嗯， 我觉得挺好的，两个人互相一起进步，然后一起去探索彼此的需求，挺好的。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哈，他说这个我想问一下， 嗯， 我的女朋友， 嗯， 家庭关系特别的复杂， 嗯， 我的女朋友呢，她家里边她父母是离异的， 嗯 嗯，那么她的父亲呢是再婚，还有了一个孩子， 嗯， 这个孩子呢比我的女朋友小六岁，也就是她的一个弟弟， 嗯， 她母亲呢没有再婚，但是她母亲啊好像是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同居的，她是她的姑姑带她长大。因为他父母闹离婚的时候，可能父母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我们本城住， 嗯， 那么他姑姑呢带他长大的，而他姑姑家里边还有两个弟弟，他说跟他的关系都很好， 嗯， 他还有爷爷和奶奶，平时呢他也要更多的分心去照顾他的爷爷和奶奶，总而言之他的家里人多事儿多，关系也比较复杂， 嗯， 经常在周六周日约他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去他妈妈那儿， 嗯， 就是要去他姑姑那儿，要不就是要去他爷爷奶奶那儿。我呢跟着他去过他爷爷奶奶那儿， 嗯， 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他家里边事情挺多的， 嗯， 人际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我们家呢人际关系非常的简单， 嗯， 我父母和我， 嗯， 和我父母谈到了这件事之后呢，我父母就说，如果他家里边有那么多人都在，事儿也比较多的话，那么也让我留意一下， 嗯， 是不是未来在相处这些亲戚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嗯， 到他姑姑那儿是我比较烦的一件事儿，因为他姑姑是一个嘴碎，事儿多，诸多的挑剔，我还没和他怎么着呢，到他们家也不是正式的登门拜访， 嗯， 也就是他向他的姑姑介绍我就是一个朋友，估计他姑姑呢，嗯，也知道我和他在交往， 他姑姑就问长问短，问了很多，而且他姑姑也问到了我家里的经济情况等等这些。所以啊，我现在就觉得他有的时候可怜兮兮的，挺可爱的，可是呢他家里边有那么多人啊，我觉得头疼，我觉得复杂。我们家人际关系简单惯了，我并不喜欢家里有那么多成员。但是这个又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办。 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结合并不是两个单独独立个体的结合，所以你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决定和他要共度余生的时候，可能会要接纳的是他周边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的父母什么样子的，包括他的亲戚什么样子，甚至他的宠物什么样子的，甚至他的各种东西你都要接受。所以说呢，在你的这个忧虑并不是说就多余的，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造就两个人的未来的生活的这个质量。如果这个女生的这个环境这么复杂，然后你又并不是很喜欢她的家人的话，可能将来的相处会有很大的问题。 对， 那你们俩的这个感情能不能足够强大到去对抗这种不愉快啊？会不会你能够非常大度的去包容他们家人的这种琐碎也好，挑剔也好，你能不能就像他一样去融入到他的家庭，这都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所以说呢，两个人就是是否合适，并不是仅仅指的两个人的这个个体是否合适，还要看家庭匹配度和你们未来互相的这种可能融入对方生活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毕竟不可能说两个人就是独立生活， 对， 你把他掳走了，然后跟他家庭脱离关系，不可能的。这个是永远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只要你们俩在一起，你就是要和这些人去相处的， 去打交道的，对， 这个非常复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所以你自己也去掂量一下哈，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对你对他的感情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吧？ 所以很多人他找对象的时候，父母有一个条件说一定要他家庭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父母是过来人，他们很清楚，就说这个家庭对于未来这个孩子两个人生活的重要性。那遇到两对开明的父母的话，孩子会很幸福，大家会其乐融融啊，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去解决。但如果一旦遇到那种不是非常配合度很好的这样的父母或者说家庭的话，可能对两个人的关系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你自己去掂量一下，考虑一下， 对， 啊， 自己衡量一下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 好，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谈了半年也在一起了，但是两天前我去他那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还在聊之前聊过的女孩子，四个月前我发现他聊人家，那我就不高兴。第一次他说只是偶尔聊天的朋友，他一个劲儿的哄我说以后不再聊天了，很快就过去了。之后呢，有过一次那个女生发信息来，正好我和他在一起，第二次我再次因此不高兴不理他，他就又哄我，那时候呢他跟我说把那个女孩删了，但是又一周多不见他，我也以为他说删了就删了，可前两天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还在和人家聊天，还有他在聊人家，经常发图片在干嘛，邀人喝咖啡的信息，这是第三次，因为他跟这个女生的事情让我失望，我回来后发了一条信息，我希望你把他删了，我不想没完没了的失望，随你也没关系，不删以后我也不想再见你了，昨天呢他也发来信息说他总惹我生气，表示对不起，我没说删的意思，我没有理他，我很矛盾，我想放弃了，但是我年龄又不小了，所以我有一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承诺如此的儿戏和不在意的话，我觉得我劝你放弃他。如果是这个事情是你们两个都说好了，说要删掉这个女生，他也答应了你，他就一定要做到，这是一个人诚信问题啊。三番五次的就是欺骗你，然后又认错又干嘛，然后一转身他又去干他的事情，这个人你可以想象到他会在生活中各种方面都会这样做啊。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觉得年龄大了，这个就赶快抓住一个，然后宁愿这个人是个垃圾桶里捡来的一个渣子吗？我觉得年龄大不是任何阻碍啊，你年龄越大越要慎重的考虑人生，你年龄小你还有几次机会可以去后悔，可能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所能够 去自由自在选择爱情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一定更要去认真慎重选择一个人品好的伴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非常同意哈。嗯、趁着尽管就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因为年纪大了，难道你就有理由拖在一段啊、嗯、拖在一段让你自己都心里没底儿的情感关系中吗？ 是是是， 嗯，是吧？ 就凭着一个小事情，我觉得这个男生这个诚信度太低了，真的诚信度太低了。嗯 嗯，好。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这是在新浪我的微博中我找到的一些朋友们的提问哈。 嗯， 有一位问这样的问题，他说老师啊，我是北京的，那么父母呢也都是老北京哈、啊 嗯、 现在呢我就找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是外地的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没有户口、 嗯、 女生挺上进的，我是挺喜欢她的，女生在工作当中也特别的努力但是我父母呢在这件事情上就比较反对、 嗯、 主要是考虑到户籍的问题、 嗯、 以及这个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哈、嗯。我上一周让这个女生和我父母一起见了个面、 嗯、 我原本挺希望的是我父母见到她以后我父母能认可我们的关系、 嗯、 因为在我眼里这女生优秀也挺可爱的、 嗯、 没想到我父母见了之后呢当面尤其是我父亲可能就说了一些话，比如说说到了什么外地在北京啊，这个未来的问题啊、 嗯、 生活的问题啊，现在伤了女生的自尊心了， 嗯， 女生就不理我了， 嗯， 我现在就想问你们该怎么办，我怎么能把女孩追回来呢？ 嗯，有这个敏感的问题哈。其实你父母现在是你父母问题比较大一点，因为现在户籍呢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啊，户籍已经根本就不能衡量，作为衡量一个人优不优秀，或者是一个人啊、能够给一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和好处啊？因为而且现在是北京，现在很多的政策也变得很好了，就是包括工作这个居住卡呀，或者怎么样， 对， 很多的方式是让你只要有能力，是吧？反而是我觉得是一种能力的象征，说一个外地的一个女孩能够到北京生活，然后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混出来自己的一方天地，我觉得反而是一个能力的象征、 嗯、 所以你父母的这种想法呢首先是一个比较 守旧的 迂腐的啊、嗯、这样的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嗯、现在谁还会拿户口，你说马云没有北京户口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个失败的人吗？你会如果我们来评价成不成功的话，你会觉得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你觉得他不成功吗？不是的。所以说你父母，我觉得你先要做的是父母的工作，你先要去跟父母去讲第一啊，户口在婚姻中的这种现在的重要性，以前可能比较重要啊，就没有户口可能很多事情啊比较麻烦，比较办不了，或者说会有一些这种啊、阻碍或怎么样，但现在来讲的话，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这个户口已经不再是婚姻中应该作为很重要考虑的这样一个内容。 嗯， 但是至于你的父母是为什么会这么看重户口啊，你自己应该会比较清楚啊，他们到底是因为思想落后呢，还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顾虑，你应该先去把父母的顾虑打消之后，你再来，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必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再去跟女生讲，因为你现在去把女生追回来之后，你依然解决不了父母的偏见，所以你们两个会永远横在心口上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个敏感的疼痛，因为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这种本地人的这种轻视也好，或者本地人的挑剔也好，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我觉得你先要解决父母这样的偏见问题，再去考虑跟女朋友的复合，包括你这个对父母的这样的一种疏导，也作为你其实去将来挽回感情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表态吧。我觉得先解决父母吧。 嗯嗯，先解决父母的问题，否则的话，你现在即便这个追到了你的， 对呀、 啊，追回了你 的 女朋友，如果你父母还是这样一个态度的话，那你们之间可能还会有问题。你倒是可以暂时去安抚一下你的女朋友。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案例，是我有一个朋友是男方是北京的北京人，然后女孩子是外地，他俩是在大学时候在外地认识的，然后当时这个女孩来的时候，父母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外地女孩我们不要， 嗯。 但是这个男生呢就是一直跟这个父母做对抗， 嗯， 他搬出来他跟父母表态说，我就是喜欢他，我们俩在这个同学四年建立了特别深厚的感情，我就非他不娶，你们要是实在是觉得接受不了呢，那不好意思，那是我跟他搬出去住啊，我们有空再来看你们，是这样。 对抗了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父母就妥协了。其实父母可能还是最后还是希望孩子能找一个相爱的人，两个人只要能幸福，然后其实我觉得父母应该是会妥协的啊。如果你有必定的这样的爱他的决心的话，也不妨这么做一下，试一试。 大多数父母都是看孩子的决心。 是的， 你要不是特认真的谈恋爱呢，我们这个说一下，我们吓唬一下哈，我们说这个你们俩不合适啊， 对对对， 他条件我们不喜欢啊，哎，你算了也就算了，对吧？顺水推舟。如果一看你真的是那么的认真，你非他不嫁，非他不娶， 是的， 大多数父母还能怎么着啊？ 对，对对， 是吧？我记得我们节目中也曾经有过嘛，有过说父母说要和我断绝关系，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就说了，说断绝。真的要断绝关系吗？事实上哪一个父母不害怕和孩子断绝关系啊？对不对？把你养那么大了， 对， 他说那断绝关系多一半都是气话， 对， 你还真当真了。是吧？他真的说断绝关系了，无非也就是你打电话说，爸，我今天回去啊，我想吃妈的这个炸酱面了，你 马上给你做， 是吧？也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说就是鼓励大家去跟父母作对，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该坚持自己立场的，还是要坚持自己立场。毕竟未来你选择的伴侣是要和你生活的，你认为值得就是值得。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到那一步的话，那建议你们再考虑一下。 好，今夜思语是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是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很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并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动的感觉， 下那的视线， 下着雪，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是那个地点那条街，我 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街， 半天压倒 所有的感觉，下着雨的夜， 三一九号 下的视线， 的理由都无法代替，太多的画面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无可救药的一切，太多一切，太多情节，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 说的一 的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No no no no， 相遇的地点，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探讨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参与我们节目发送来的。你也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各种情感问题，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有一位男生的问题，他说，我和女�朋友相恋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对她一直都挺好的，也在她身上有很多的花销和花费哈，但是在恋爱当中这些都无所谓了，原本也觉得应该是两个人能顺利的走到最后。可是呢，大概在3个月之前，她跟我说她要和我分手。开始我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闹闹小脾气小性子，也并没有答应。说分手冷几天，我又去找他，我们又和好了。但是到最后一次呢，让我发现其实他已经交往其他人了，而且在他那儿碰到了他交往其他人和一个男生在一起，那我愤怒之下，我当然就回来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是真的分手了，但是想问你们的是，有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刚刚给他买了很贵的东西，他非要要一个电动摩托车，他说他要上班用的，那么我给他刚刚买了一个没有多久，也就是买完了差不多一周之后，他就要说他和我分手，另外呢，他要要新款的手机，我也刚给他买了没有多久，其实我挣钱并不多，但是平时还是比较宠着他的，他在我面前向来是比较任性的，交往的这么长时间，我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身上了，我自己很少花钱，很少买衣服，吃饭呢又在公司的食堂吃，也非常节省，所有的钱都花在他想要什么给他买什么，另外和他出去吃饭啊旅游啊这些事情上，父母呢还收入还比较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我妈经常给我塞一些钱，我也基本上都花在女朋友身上了。这次给女朋友换手机和买这个电动车，那我就找我妈，还是我妈给了我2万块钱，我才解决了这些事情。然后刚刚买完东西，她就已经劈腿出轨了。我现在心里觉得，人我都得不到了，我挺想把这些礼物要回来的，又觉得有点跌份儿，但是我就想问你们，这样的情况该不该要回来啊？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感情破裂的时候，两个人至于是怎么去，我觉得共同的花销的话，其实也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说，如果是买的礼物或者说很贵重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要回来的。 啊，至于怎么去要或者怎么去你们协商一下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大家坦诚不公的嘛，就是你既然就说你这我们感情结束了啊，临结束之前，而且你也是在我们临结束之前其实已经出轨的情况下，然后又让我帮你去买这东西，严格意义来讲你算是欺骗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俩的感情不足够说你去付出这些无怨无悔的话，那你要回来我觉得是支持你的，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就说你还是把我送你的这些贵重东西啊，或者说你折现给我，或者你把东西还给我，然后大家各自安好也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一位女士问道哈，说我从结婚那天起啊，我就觉得公公婆婆做事情啊太不地道了。结婚的时候公公婆婆呢给了我家8万彩礼，结婚后的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这8万块钱当中大多数都是借亲戚的，要让我把这个钱还上，说不然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而且他们跟我说的时候啊还掉着眼泪对我说，我新婚我特别希望的是搞好婆媳之间的关系，而且那时候我也很傻，钱呢父母给我了，那我当时就跟公公婆婆承诺说那我就取出来给他们吧，而且呢我还对我先生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好哈。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我能把这笔钱取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把这笔钱取出来给了公公婆婆，而且这件事情啊我都没好意思跟我父母提，因为觉得我已经嫁给他们家了，是他们家的人，我应该向着他们家，我要跟父母说到公公婆婆是这样的话，那父母可能心里边会有不太舒服哈。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呢，可能公婆知道了我的个性，他们经常跟我哭穷，他们经常到我这儿来要一些不多的钱，小钱，我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我娘家的生活水准高于婆家，而且我父母只有我一个独女，他们基本上赚的钱和他们所有的一些家产可能未来也都是我的。我父母对我很疼爱，特别是我父亲也是经常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挣的一些钱啊给我啊，或者给我买一些东西啊，那么有的时候我婆婆看到我这儿有不错的一些东西，张嘴就问我要走了。上周的时候小姐妹到我这儿来做客，说婚礼没有参加成，那么就送了一套新的床品给我，下午的时间还没有把这套床品收起来，婆婆就来了，看到了之后立刻就要走了，是拿给小姑子的。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从我这儿要彩礼开始，到我家里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当我说给我丈夫听，我丈夫呢会觉得你别那么小气，这边也是爸妈呢，你能给他们就给他们吧。我挺无语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合理的拒绝和合理的捍卫自己的这个财产是很有必要的啊。就是我们孝敬父母是我们孝敬，是我们自愿的。这个父母尤其是这个公公婆婆就是这样的个就是对方的父母来去公然的这么要东西，然后我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的。一般来讲就是说父母会给予我们，或者说公婆会帮助我们啊，去新建立小家庭，然后肯定是各方面都需要钱，都需要帮助的。就是这样一次次来要，但是也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平常表现的就是过于，让人会有一个错觉，说觉得没问题。可能你从来不懂拒绝，或者从来不懂去，其实我觉得这个拒绝并不难说出口。比如说他来问你要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你说这是我同学送我的啊，这是同学送给我的。然后如果小姑子需要，如果你们要是没有钱，我可以送小姑子，我单独买一套送给他。我觉得就有一些这种合理的拒绝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要觉得好像抹不下面子来，然后好像不好意思讲。你的不好意思很可能被别人误会为说，反正你有的是，你也不需要，然后给我需要的。我觉得有可能这样的错觉，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该去捍卫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勇敢的去捍卫。那也要孝敬父母啊，这个是首先的前提。 对， 但是不要让把别人惯成那种无休无止来索取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的话，因为本身你是并不满意并不愿意的，你不用假装愿意，我觉得。 和婆婆的关系呢，其实适当的时候主动的送一点小礼物， 对对对， 没问题， 是是是， 对吧？这个， 但是要是我主动愿意送的， 对对对， 对方开口了你要的， 对， 这个是两个， 你可以拒绝，比如说这套床品你非常的喜欢， 是是是， 你又觉得这套床品并不想婆婆就拿走送给小姑子， 对对对， 哈， 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告诉他，你说这套是我很喜欢的， 嗯， 如果您那边需要的话，改天我再另买一套送给您，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吧？那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他就会明白了，其实是你并不想给他的， 对对对， 而不是说好吧，那你那心里翻腾着无数的这种不高兴，但是你表面没有说，他会以为说没问题，我儿媳妇就很好说话，他有的是东西让我过来拿，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也要怪你自己， 是， 就是你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些事情，咱们说那笔这个彩礼拿走了，你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哈， 嗯， 那也就算了， 嗯， 但是从那以后， 嗯， 从今天以后，你既然问我们的节目了，那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嗯，你自己要学会去处理， 对对对，而且丈夫的话，就是如果丈夫跟你说你不要那么小气的话，你是不是反问他说，那我们没事去你父母家里拿点东西，没事就什么都要的话，是不是对方你的父母是不是也应该很大方的给我们呢？大家其实不要形成这样一种就是如此拎不清的关系，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是倡导说互相啊亲爱，互相去帮助，但是一定不要把对方养成那样一种就是要索取的这样一种行为，我本身很不喜欢，我觉得人和人要有距离感，包括自己的父母， 这个距离感，你知道这个距离感和边界是你自己划分出来的，嗯， 对对对， 就是你要把这个边界竖在那儿的， 是是是， 你如果不竖这个边界，别人就会一再的侵犯你的这个边界 的， 我觉得也不能怪你先生，因为你先生的那个角度他看不到， 是的，他觉得他父母嘛，是吧， 对，他觉得 爸 爸妈妈不就要了一个床单吗？ 对对对， 你在你看来那是小姐妹送给你的礼物，嗯，你可能也许你喜欢那个花色，也许你喜欢那个品牌，也许你就是家里缺这么一套， 嗯 啊，但是你丈夫男人没这个， 对对，他没有这个， 就是，他没有这个感同身受，嗯，他是妈上个星期从你这儿拿走了一只锅，有什么关系啊？你再买一只就好了嘛，啊，这个星期从你这儿拿走了一套床品，有什么关系啊？你再买一套好了嘛，我给你钱，你再去买。 对 吧，很多男人就是这种想法， 这不光是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边界的侵犯就是令人很不舒服的， 对对对，嗯，所以你自己啊，你 自己比如说我有很多衣服啊， 嗯， 我可以我送给朋友， 嗯， 但是如果朋友说哎呦那么多你我拿你几件就走了，那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谁都这样， 啊，我是有我对我物品的这样的一种拥有权的， 对 啊，我如何处理，我可能会很大方，如果你不用讲，我可能会给你，这是一回事儿啊， 对， 但是我还没有开口之前你先都拿走了，这是就是侵犯了你的边界， 哎，嗯，你说的对，所以这位女生你既然问我们了，你要学会怎么处理边界感， 对对对， 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女生问：“说我男朋友啊比我大七岁，他很早就工作了。 嗯， 那。”我这个男朋友呢家买了房子也装修完了， 嗯， 本来呢我父母并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因为觉得他比我大挺多的， 嗯， 而且我刚刚毕业没有多久， 嗯， 后来当然是我太想和他在一起了，嗯，那我就跟我父母说了哈， 嗯， 然后呢这个我父母啊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啊那，就见了我的男朋友， 嗯， 我的男朋友的这个父母之前呢也见过我几次哈， 嗯， 我们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离得不算太远， 嗯， 那我父母呢就到这个男朋友的家这个城市来看他们准备的房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准备结婚的一些情况啊，如何如何的哈，男朋友的父母一直在催着结婚，因为男朋友的父母呢就觉得可能是想早一点把他的婚事安顿下来吧。 嗯， 我父母呢看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当时在两家人碰面的时候呢，我父母就说不想急着让我结婚， 嗯， 说可以先订婚，因为考虑到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还是应该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发展， 嗯， 然后再结婚。因为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当时 关系就有一点点凉。父母双方，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双方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彼此好像越说话越不投机。等我们分开之后呢，他的父母那边啊，可能就跟他发了脾气了，大概就是说，如果我要不早一点结婚的话，就算了。我的父母听完之后呢，也对我说，如果他们家这么着急，又不尊重我家里的这些想法的话，也就算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方着急要结婚，另外一方不大愿意让结婚。我是偏向我父母的，因为父母和我讨论过，我其实并不想那么早结婚。他父母还提到结了婚要生孩子。我就觉得我自己还希望自己能玩儿，能开心一些日子，不是我不爱我的男朋友。而我的男朋友呢，他的家里面就是那种孝道的气氛特别的重，他非常孝顺他父母，尽管他也愿意听我的，可是呢，他在他父母那儿很为难，怎么办呢？ 哎呀，从我这个人的建议来讲的话，我建议不要太着急结婚。如果对方父母是下一段的通牒，说不结婚就分手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可能很难相处。包括说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呢，父母他们已经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或者无视你们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我很难想象说他将来会多么尊重你们啊。所以说呢，因为你现在还小，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对方呢是因为可能年龄大点着急，但是我觉得你不着急，我觉得你在关键的这样的时刻还是应该坚持下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可以结婚，但是未必要说在你们的要求下结婚。我觉得在我个人来看，我是不太欣赏这样的做法的。 所以这个你有没有能力把你未来的公婆和你们的生活稍稍隔绝一点点。这个是挺重要。 因为他也讲说这个男的可能比较孝顺父母，比较听父母的话。 所以我就说啊，有没有能力，所谓的能力并不是说让你男朋友和他的父母对立，而是像贾佳老师说的这番话，就是他的父母如果过于干涉你们的生活节奏，你的男朋友有没有能力分清楚孝道和给自己的生活做主，这个不是说完全要这个， 哎，那得有多么大的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刚毕业小女孩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啊，还是要坚持自我，不要太妥协，太妥协会让人感觉说你好像你不值得尊重啊。我觉得有些尊重还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对，所以还有就是很关键的是你的男朋友。 对， 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事事都听他父母的，那么就是你说的非常的注重孝道，事事都听他父母的。贾佳老师所说的那个未来父母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做主你们的生活，以后在 N 多事情上都能做主你们的生活。 他们就会习惯操控了，因为他觉得只要我们一发飙你就得听话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要互相尊重。其实按正常来讲的话，他听到对方父母的这个诉求之后，应该大家用心平气和的去商量一下，或者给彼此再多一年两年时间又怎么样呢？对这个感情连一年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必胜的决心的话，那你着急结婚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 好，再来看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要说我老公这几年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和我一起住在我妈妈家。我妈妈家呢房子还算是比较大，是一个大的三居室。我们这个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啊，如果再去买一套房，两个人的能力都不够。后来我也特愿意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吃惯了父母做的饭，父母对我也很宠爱，所以呢就和男友商量，当时就说结婚以后一直住在我家里。那么他也就答应了。他和我父母的相处呢也还可以，本身我男朋友这个人事儿不是特别的多，还好。所以呢我自己也挺开心的。我想说的是，这个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呢平时工作特别的忙，她有一个孩子在读书。那么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啊，因为姐姐是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姐姐要上班，孩子放寒暑假呢就会放在我家里。然后呢孩子在我家里边呢就极为的皮淘气，是一个男孩子。 嗯，上一次我老公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老公说他并不喜欢孩子住在这里，因为孩子随便进他的房间里玩他的电脑，他平时在家里面用电脑工作的时间会更多一些，而且他希望家里面是更安静的。他说对于孩子整个暑假住在这儿，他自己觉得很难受。他提了一个要求，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和两位老人住在一起他还能够容忍，如果有这些事情的话，他希望的是我们单独租房子出去住。可是呢，我自己第一觉得这是一笔开支，第二呢是住惯了和父母在一起吃饭什么的都很方便。第三呢，我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份亲情，这件事情他不能够容忍，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很能理解，就说你因为是你姐的孩子，是你的亲人啊，是你的直系亲属，可能你会觉得啊，好像是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他来讲，因为他毕竟是个外人，他要想接受你的父母，然后又接受你的其他的这个连带的亲戚，可能会比较难啊。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挺好的，就你们两个出租房住没有问题，花钱买清净嘛，是吧？你就不要说你又想省钱，然后你又想让别人去接受所有来自你的这些附加条件。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他的提议挺好的。你们两个，而且我觉得结婚后应该相对保持一个独立生活的这样的习惯，不要老依赖父母。不要老觉得父母哎给你们做饭或者怎么样，你要学会自己生活，要学会自己安排生活啊，不要在乎这一点钱啊。当然说就是大家其乐融融当然 OK 没问题，但是现在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先考虑到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大家都舒服。因为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男老公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把姐姐的孩子赶走，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肯定是不对的。这毕竟这是他的姥姥家，他来住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你们帮着姐姐看孩子也是必要的啊，一家人。但是如果因此影响到你们夫妻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帮着去住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既然你先生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了哈。还有一个小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他说刚刚新买了一个手机，设这个密码的时候啊，女友一定要让设成她的生日。我没答应，这两天有点不高兴了。我就问你们啊，怎么办啊？ 就设成他生日又怎么样？哪怕让他开心一下又怎么样呢？哪怕以后就是再改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女生会觉得，哎，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就说女生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男生的为自己做点小细节来寻找爱的证据。所以呢，男生你既然有设密码，你又没有说你必须要设的一个什么密码的话，你就设那设让他高兴一下又有什么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非要去坚持，这个时候坚持自我，我觉得还比较傻的。 对，你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坚持一下自我哈。 对， 这个贾佳老师说的是，就很多女孩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女孩那个小矫情发作的时候，她就是想验证， 对， 哎，你这样做 你 是不是就是爱我， 你喜欢我。有包括我也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希望我男朋友说，我希望他的手机屏幕上屏保是我希望他的微信头像是我们的这个合影，这个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有什么益处，但是会是一个爱的证据。所以说呢，理解一下。 太霸道了。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他对你爱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对，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您的一些情感问题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告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 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东西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是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春来了，想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会少一